北京时间22点整。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欢迎收听航空气象站，我是何儿。 嗨，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老车。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4月份的销量排行榜单。 嗯， 哦，我就觉得好久没跟大家聊销量。 四月的销量榜单让我们大吃一惊啊， 是吧？ 嗯，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注一下这个2018年4月轿车销量的排行榜。 我们先来听一下榜单情况。 快车道。2018年4月轿车销量排行榜，第10名，北京现代领动，销量19300辆；第9名，上汽通用科沃兹，销量19448辆；第8名，上汽通用全新缤朗，销量20115辆。第7名，一汽大众捷达，销量20126辆。第6名，一汽大众迈腾，销量20312辆。第5名，吉利帝豪，销量22667辆。第4名，一汽丰田卡罗拉，销量22869辆。第3名，一汽大众速腾，销量26367辆。第2名，上汽大众朗逸，销量30449辆。第1名，东风日产轩逸，销量34467辆。 这个榜单关注完毕，有亮点呀。 我刚才犹豫了一下，我脑袋里边就突然间 看到榜单有点懵了。 科沃兹是谁？ 嗯， 领动竟然上 了第10名。科沃兹是谁你都不知道了？克鲁兹他大表弟。 我脑子里架构不出来一台车了。 领动竟然上10了， 我好久没见到雪佛兰车了。 天哪， 哎，你这人说话这是怎么叫，我跟你那句话叫什么 啊？ 怎么说来着，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先给甜枣然后再打人一巴掌是吗？你前一段时间刚开完人雪佛兰的车，现在你说你好久没有看到雪佛兰的车。 对不起，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很久没有见到雪佛兰的轿车在销量排行榜中进到前10名的位置了。 嗯，这话没 错。所以以至于我对于雪佛兰的车型还停留在它的那个科鲁兹，还有这个雪佛兰的迈锐宝。 Sorry。 你看你连别克跟雪佛兰都分不清楚了， 我被你气到。 科沃兹是比这个克鲁兹要小一号的，跟 英朗差不多， 一个 差多大，它是要便宜一些的。对， 哦， 嗯，这个榜单看完之后，我就想说是三上三下。 嗯， 下来的呢有一汽大众的新宝来， 嗯， 有桑塔纳，有福瑞斯，有雷凌。对吧，这在之前的榜单是长客前10。 嗯， 取而代之的就是领动、科沃兹，还有一个属于中级车，有没有发现 啊？谁呀？ 迈腾。 哦，迈腾是上来了 啊。上来了。 哦，对， 所以说这几上几下也代表了四月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波动吧。 轩逸， 而且最大的变化来源于榜首的变化。 对啊， 我们之前所有的榜单里面应该都是新朗逸在就是第一名嘛。 嗯， 但这个四月份一下子就被东风日产的轩逸给超过去了。 这么一看的话，这大众的优势不在了呀。 也在， 在，肯定总量还是大， 总量肯定还是大众多，但它第一的优势是没有了呀。 10家占4家，现代杀回来了，是让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一。 其实往常的轿车排行榜我们聊的并不多，是因为好像没什么聊的，榜单大致不会有什么大变化。其实这一次算是开年以来榜单上最大的一个变化了吧。 其实我还觉得挺有趣的是关注一下第11名。 思域， 东风本田思域，四月份卖了18972台。 但我真没想到桑塔纳能掉出去。 所以说嘛，几上几下，我们再来看这个榜单的话，就会发现哦，原来四月份的销量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变化。 其实桑塔纳那个级别的车都让上汽通用去抢去了。 差不多吧，很多嘛。我们刚才说的 一个 别克，一个雪佛兰就抢走了很多。 对，然后还有。捷达抢了很多桑塔纳的空间，然后另外在这个榜单当中，我看到像思域这个级别车在这个月份卖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怎么说叫偏高端一点的这个家用轿车，然后思域的产能应该都冒了吧，18000，它应该做不到这么多啊。 而且我其实这是一个很有点稍微不太正常，一会儿看那个 SUV 的榜单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啊，到时候再说。就说这个，我记得前段时间东风本田是有一个问题的吧，在过年前段时间， 机油买一升送一升是吗？ 对，那个乳化问题，而且我们也是通过其他渠道，就是看到了很多车主在4S店门前的一个维权的这样的， 不说也是停止销售。 对呀，而且但是你看思域。 哦，那你的意思一会儿在 SUV 的榜单当中，我们还会看到老牌劲的 CRV， 不是 CRV， 是 XRV。 XRV 东就跟冠道的亲兄弟那个， 因为冠道上面也不没有多大问题。 东本的 XRV。 哦，行吧，那你就别在轿车里边裹乱了，行吗？ 我们再来看，我觉得第五的这个吉利帝豪还是保持的不错的嘛。作为一个唯一屹立不倒的自主品牌， 它应该在前20名当中也算是比较厉害的了。 吉利帝豪的主要销售区域是在上海吧？ 吉利帝豪的主要销售区域是在全国。 没毛病， 打的还是便宜。然后另外排名在第20位的吉利的这个帝豪的 GL， 也是等于说还是针对全国的各个地方的消费群体，还是性价比综合度比较高的一台车。 反正目前我们能看到大榜的从第1到第20位的话，上榜的自主品牌就只有吉利。 没错，反正我们也希望吉利可以慢慢再卖得更好吧，多杀入一些车型。 向来三厢车的市场都不是我们自主品牌的天下嘛，一会儿咱们到 SUV 的时候就应该是一水儿的自主了吧。 来吧，那就闲话少叙，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就关注一下四月的 SUV 销量排行吧。 给我一片蓝天，一轮初升的太阳， 观望， 出手，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快车道2018年四月 SUV 销量排行榜。十名，宝骏530，销量15066辆。第九名，荣威 RX5，销量16298辆。第八名，日产奇骏，销量16686辆。第七名，广汽传祺 GS4，销量18164辆。第六名，本田 XRV 销量19468辆。第五名，别克昂科威销量22433辆。第四名，吉利博越销量23025辆。第三名，大众途观销量26816辆。第二名，宝骏510销量33007辆。第一名，哈佛 H6销量34014辆。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2018年四月份 SUV 的销量排行榜。哎呦，变化很大呀！我的天，广汽传祺的 GS4 竟然掉到了第七啊！ 等等， 什么原因？ 东风本田的 XRV，你说的是 XRV 吗？ 对，就是这个。但是我刚才说错了，它跟冠道那个是 URV， 但它也是东风本田的 XRV。 你这个1.8升自然吸气能出什么毛病？它怎么还能？ 哎，它没有 1.5T 吗？ 没有啊。 哦，那不好意思， 你跳票 了，那我就错了。 XRV 好像也是第一次上到这么高的位置， 没错，确实是， 然后宝骏的510上来了，吉利博瑞、大众的途锐，还有就是 大众的途观 啊，对，大众的途观。 我的天哪，途锐那个进口车， 大众的途观，因为我在往下看，你知道吧？排在第十五位，我看到了一辆奔驰的 GLC。 哦呦，那对于他是很厉害了。 对，这个真的是有点不容易啊。然后17的是丰田的 RAV4， 之前那个 RAV4 不是销量突破百万了吗？ 那个 全世界， 那是单一的那一个车型，但是 SUV 的这个榜单也是很大变化。第一，哈弗 H6 我们不说了， 这不说了，这是常冠军。 对，宝骏510追得很紧， 对， 就差1000多一点儿，没准啊，下个月呢有可能来个反超。 关键是宝骏510卖的还是比哈弗便宜， 那是肯定啊， 所以他俩打的整个的价格区间还是不一样。他就等于说， 但是你就即便假如说你再往下降的话，如果你还拿不动的话，那你的价格就没有什么优势。 这个是， 我觉得宝骏510多走的还是手动挡的， 也许吧。 AMT 的体验确实， 也许是这样。 我还看到了两辆车咬得特别紧，一个是吉利的博越，还有排在第五的别克的昂科威。 这个昂科威的表现其实非常稳，就尤其在这近几个月以来特别稳，一直都是5-6名这样的样子。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赫提到那个 RAV4，我记得在前两期榜单它应该排在第七第八这样的位置，结果这个四月份一下子就掉到了第17， 对，掉到了10名 啊。然后取而代之的呢，我们刚才说了，看到了一个不常见的，你像 XRV 啊， 对，宝骏530上来了， 对， 排在第十。这个荣威的 RX5 也有小幅的下降。然后 之前还不错， 我记得好像 日产的奇骏之前好像表现的没那么好， 差不多是这样。然后就是这个 XRV 刚才说到了吧 XRV 上来的原因 是对啊，所以我刚才想到，马上就联想到那个问题了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在，尤其在四月份，这两个车，尤其刚才提到轿车的那个思域，还有这个 XRV， 这个反正现在它卖的依然还是很可以，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但是 XRV 咱得说实话，它跟基欧乳化挨不上关系。然后如果说它卖的好的话，那它的兄弟可能就是因为这事儿而卖的会稍微差一点，就是本田的缤智。 对， 两台车基本都是一样的，就那你说谁卖的好，其实也没差多少辆，就差了几千台。可能这个月正好是我们赶上了本田 CRV 的弱势，停产以及一系列的风波，然后导致 XRV 作为他们的主销产品推出了更大的优惠力度，所以就把它推上来了，这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因为你想 CRV 都不卖了，我 XRV 再不走点量，那 URV 你我产能也跟不上去，所以说现在东风本田就得打这几张牌。还有啊，我有觉得是因为 CRV 的停产导致了思域这个月的产能有所提升，因为本田系的 1.5T 车型最大的问题产能跟不上来，是因为它发动机的匹配量不够，就是 1.5T 的发动机做不出来、那么现在不流出来了吗？那你不用我就卖呗，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跟这个原因导致了思域的销量有所增长和 XRV 的销量有提升。 而且从这个榜单啊仔细看，我发现另外一个规律，卖的好的，也不说卖的好的吧，就这份前二十的榜单再扩大点范围，全都是紧凑型的 SUV， 最大的到中型 SUV。 咱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那个 这个大的，就我的意思是大型中大型 SUV 并不是卖得很好。 等一下咱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前二十后面还有什么吧，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对， 之前前十大家知道了，十一是日产逍客，十二是本田的缤智，十三是长安的 CS55， 十四是吉利帝豪的 GS， 十五是奔驰的 GLC， 然后十六是名爵 ZS， 十七是丰田的 RAV4， 十八是长安的 CS35， 十九是吉利远景的 SUV， 二十是吉利远景 X3。 对，所以说看到这儿呢大家都明白了，最大的像这里面可能最大个的算是途观 L， 因为它加长了嘛，它可能算偏大那么一点，GS4 也还凑啊，奇骏可能大一点， XRV 啊， 所以说到这儿 他们都 也就这样的紧凑型以及中型，再往上大你比如说像 CS75 95 GS8 哈弗 H8 H9 这种偏大的，甚至于国产的自合资品牌的那些途昂、科迪亚克， 可能是 都进不了这个榜单，所以说大家 不走量呗， 不是不走量，大家的主力消费群体还在于集中在这一个领域。 因为你像车大了，它自然它的这个价钱也会变高了。 其实更深层的，我觉得是反映出大家目前的一个还是用车需求。 我其实还是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广汽传祺 GS4 这两个月来讲它是逐步在往下下降，如果没记错的话上个月是第三不第四，这次掉到 了没那么高吧，是有那么高的吗？我记得那是之前很早几个月之前了， 那几家可能涨得比较多，但广汽传祺的这个销量还始终维持在两万台左右每个月，所以你只能说它没有过多的提升，降 的话，所以只是别人就是卖的更多了是吧？ 是，所以说他站在他自己角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而综合 SUV 市场大概就是这样吧，你要是针对哪款车感兴趣可以通过微信来问我们，微信搜索快车道啊，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找到我们了。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再看看这个 MPV 的排行榜。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我还是觉得这个本田的 XRV 能卖过广汽传祺的 GS4， 我真的想不通啊。 可能因为 优惠 力度大吧，就还是说东本确实停了一款车有一定问题吧。 好吧， 然后好，来关注一下咱们的 MPV 销量排行榜，我们就没去弄榜单啊。第十名途安，第九名艾力绅，第八名风光330，第七名本田奥德赛，第六名风行，第五名瑞风，第四名宝骏730，第三名宋 MAX， 第二名 GL8，第一名50红光。 哎呦可以啊，这要是八上亚军了， 哇里哇里赛。哎呦，这回有起码得有 宋 MAX 上来了， 前十名真的有很多的 MPV 了。 对，这个途安能上榜，哎呀妈呀，太不容易了， 增长了135%，什么情况？ 可见 他 之前卖的有多差，因为这可能是一个调整政策之后的一个小的爆发。 比如啥政策？ 他已经把 1.8T 车型取消了呀。现在全都 1.4T， 对，它的这个价格啊包括一些什么的它会下来一点。 第十一名也蛮有亮点的，广汽传祺的 GM8 2.0T 3000台， 对， 哇塞， 这个就是跟 GL8 一起像有点就是有点竞争那台车。 对， GM8， 对。然后刚才红尘不提到了吗，前十里面确实有真正有几台 MPV 了，途安算一个， 奥德赛 GL8 还有一个宋 MAX， 我觉得这还都是，哎， 宋 MAX 可以啊，宋 MAX 啊，可以是可以啊。 前两天那个一水跟川不是都开过嘛，然后对这个评价还是非常到位的， 非常高的。你看人家上来就上了第三， 而且还有一个很诱人的折扣吧，那叫媒体价。 你能不能不再是说别人得不到的东西，烦不烦？ 哎，虽然大家得不到相当诱人的， 那你就别说了， 媒体价也能得到相当诱人的市场优惠者力度嘛。 现在这台车应该还是不是特别好买吧，因为整个量比较大。 那你说这个 GL8 跟宋 MAX 会不会在下个月的排行榜当中有一个颠倒呢？ 一决高下是吧？ 我觉得有可能，你看他们现在的销量其实咬的也不是， 你相信我，宋 MAX 肯定会越卖越高。我觉得我估计它能会卡在，反正它冲破15000-16000应该不成问题吧。 那 GL8 不哭死，好不容易爬到第二。 730掉的可是够狠的，这个月就卖了8000台。 嗯，这个瑞风和风行这两台车卖的也还可以哈。 这有点没想到，然后之前 他们俩就常年抢一个简单的市场的两台车。 对，然后这个奥德赛这个月表现也还不错。 嗯， 挺稳定的， 挺稳的， 4100台，增长了，同比增长26.8%。 嗯 啊，也还可以。 总体来说呢，就还是 MPV 市场确实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哦， 这个月 还看到一个 GL 六吗？ 艾力绅第九。 对，艾力绅。 我刚才说的时候， 啊， 你想什么 了？ 我刚反没 反应过来，是 我说话你听不清楚是吗？ 其实我觉得刨去榜单上，榜单外的前二十也有一些车型就是还挺值得。你像幻速 H3、幻速 H3 之前是在榜单上会有的，然后现在掉到了第16名，然后上汽通用的 GL6 现在在第15，我觉得这都有上升的空间啊。 嗯，没错， 对吧？ 是的。嗯，反正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月的 MPV 的榜单要比之前几个月好看了很多。 嗯，是 哦，销量大家都有一个增长，而且大家对于所谓这种家用 MPV 的关注是我觉得可喜的一件事， 而且有黑马呀。 那行，今天呢咱们节目就盘点这么多车型，如果您对哪款车感兴趣的话，通过微信来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就找到我们了。 好，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咯，下期再见，拜拜。 好嘞，拜拜 拜拜。 苍山洱海旁，你在我身边，这次的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单车在经过田野，你轻轻唱，睁开了双眼，只剩下相约，牵手走过的街道就在眼前，经过的路人和我们那是一样，在一起，但我会微笑着想起远方的你，我真的只能唱歌给你听，因为长大后的世界还是分不清，一颗心想唱歌给你听，没有甜蜜的话语，只有一起走过的路，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会是怎么样，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想。